you, love you， 让我们坦诚以对，释放热爱自由。 勇敢就要冒险，不管路上有多么

相信什么越发生、哦、 不可能。 先把我从云端推落，再让我好好看清楚整片天空，发现有翅膀能够挥动，我可以去的地方有好多。 谁说我很脆弱，整片要不低头， 我劝你劝你不要小看我。 谁说我像烟火，就要美得不陨落，有那么一点多心，所以最懂得才心预感和心。 我却想要我自己会选择，我却想要我无法被预测，要把地球忘成梦，把歌手唱成一首歌。我却想要我能走出雪崩，我却想要我值得被看重，我却想要把误解都打破，把了解蔓延成了感动。 谁说我很脆弱，就偏要不低头？谁说我像烟火，就要美得不陨落？ 有那么一点多心，所以最懂得才心预感和心，你都像是超能力，在风里慢里比的是脑筋，会心感又会感性。有大大小小伤心，所以感动的贴心，人心和转移，人全身超能力，眼里是美丽，手里是勇气，会犹豫也会决定。勇敢女人什么都有可能。 快提高分贝，为了爱把错

up all night, no quitting. Appetite for delight, no limit. So fine, I make a mind in a minute. She can wreck my world if she wanna. Kind of thing you do for love when you love her. Make a grown man melt like butter. When you call me late at night, tell me you were just passing by. You got something else on your mind. I'm yours. But in the morning light, when you're waking up by my side, you forgot what you said last night. You only say you love me when you're naked, when you're banging on my bedroom door. You only say you love me when you want me, when you're naked, when you're laying on my bedroom floor.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六点活力派，每天都在。 笑着，开心的被念旧，我满嘴都是糖果，牵着你的手牵过，充满亚当的沙漠，当你都牵着我，你都害羞，我们愉快的梦游，我在桥上喝着麦芽糖人的酒，成人的小时候，我好想再咬一口。 Nothing can come.